Hello，又系列女广场，我系桑尼啊。咁啊，今日好特别嘅，咁因为咧，平时通常都系女多个仔嘅，咁今次咧就仔多个女，咁就有九唔搭八纯情哥哥仔啦， 好明显，今场我就唔需要点样出声啦，系咪？ 系咪？ 梗系啦， 真的吗？都要发表下嘅，咁仲有新朋友啊，路人甲啦。 通常啲路人 大 甲 家 咧，搞搞下就会变咗成日出现嘅路人嘅啦，OK。 系啊，我呢啲 唔好阻 咧， 住，唔好阻住 我 迪 啲 达斯夫伦格讲个系， 我呢 希 啲 望啦，希望 突然间出现就突然间出现噶啦，好， 然之后忽然间唔见咗，行过就走， 系啊 系 系 啊， 啊 啲大陆有个 term 叫做打酱油啊，系 啊，咁咧今日你讲咩咧？咁就话说最近喺 Facebook 就睇咗条片咧，咁就系、是、应该我睇完都几深感受嘅，咁我同埋我相信都应该好多人咧都会有经历过，咁未必系去到嗰个情况啦，咁但系应该都会有一个经验咧，就系、是。系啊，接新娘就朋友结婚，或者可能自己结婚啦，咁就有呢一个接新娘嘅环节嘅。咁其实我都唔知边个谂出嚟咁捻折堕谂埋啲咁嘅嘢出嚟嘅。即系我觉得人哋结婚咪结婚咯，做乜要玩？做乜要玩兄弟？做乜要玩新郎咧？即系我觉得啲高登嗰时候都话啦，接新娘咧，即系同埋玩伴郎团呢个动作咧，其实系俾嗰班嫁唔出嘅伴娘咧，即系去狠狠地发泄一下，点解个新娘嫁得出，我哋嫁唔出，所以就俾佢哋去。即系狠狠地去宣泄下咁样啦，咁同埋咁自己都有做过好几次姊妹咧，咁唔知点解嘅，通常咧好几次都系咧即系啲伴娘团嚟到咧，咁我哋伴郎团嚟到啦，咁我哋一打开到门咧，班兄弟见到我系好惊嘅，我系唔知点， 系咪你个样太恶啊？ 唔知啊，即系可能系太邪恶我个样， 今次扑街啦，今次扑街啦，今次扑街啦， 你扑街。 我试过有次系咧个朋友咧，打开门咧，咁跟住见到我，上嚟点解你喺度噶？咁样扑街啦，咁样佢真系讲出我，点解你喺度啦？扑街啦，咁样咯。咁但系其实我又唔明白，因为通常咧我自己系唔参与姊妹团里边谂游戏嘅其中一部分嘅，即系我唔谂游戏嘅，同埋我好少话去真系要狠狠地整蛊啦。除咗有一次我都玩得几过分嘅，咁但系呢个之后再讲。咁点解？咁我讲下我条片，其实喺 Facebook 睇咧，见到嗰条片系讲咩咧？咁话说就有一班人就有两个人结婚啦，咁就有一行人系兄弟浩浩荡荡，咁就去接新娘啦。咁点知就去到新娘嘅屋企嘅时候咧，咁就俾班姊妹团即系好行咁样咧就截停咗，咁就然之后要进行呢一个揾兄弟同揾新郎嘅动作啦。咁系啦，咁然之后咧其实都好正常嘅。咁通常睇下佢玩到咩地步啦。咁但系咧佢嗰个游戏咧到最后件事系发展到咧系嗰个新郎咧系叫做夺门而出，真系老婆都唔要就走捻咗嘅。咁点解咧？咁佢嗰只 game。咧就系话嗰个伴娘就俾咗个电话俾嗰个新郎，就同新郎哥讲啦，呢度有一张纸上边咧嘅歌词就系你老婆最中意嘅，咁咧你而家就快啲打字，然之后 WhatsApp send 俾你老婆啦，咁样样，咁佢就谂住OK 啊，好容易啫，谂住啲伴娘对佢咁好啦，咁。点知原来咧，佢仲有个条件嘅喎，就系咧，你每用一秒嚟打，佢哋计时嘅，每用一秒嘅话咧，就要俾100蚊开门利是。 嗯， 系啦，咁到最后咧，咁我睇嗰张纸都几密密麻麻嘅，咁应该都唔系两句嘅事嚟嘅。咁后屘到最后咧，就埋单计数就19,600，系啦。咁之后咧，佢哋就开始咁，然之后咧，咁关伴郎团就梗系觉得，哇，屌黐线咗咩？咁点会俾19,600开门利是噶？你又唔系大富豪咁样样，咁。就喺度讲价啦，咁然之后咧呢位伴娘姐姐咧，即系以佢为首嘅伴娘姐姐，由头到尾都系佢一条女讲嘢噶啫，就话唔系啊嘛，冇钱啊嘛，冇钱可唔可以娶老婆啊？咁乸 cheap 噶，筹期啦筹期啦，你哋唔会空住个袋嚟娶老婆噶系嘛？跟住后屘佢哋喺度讲价啦，好啦好啦，19,600，我豪六嚿水俾啦，19,000啦咁样样，即系佢哋啲嘴脸系都基本上都几想冚鸠佢嘅，真系噶，都几乞人憎噶。 等你好串下嗰只嘛， 好啊串啦，跟住后屘佢话使唔使搭棚筹期啊？冇钱都冇可能出跟住后屘佢就喺度讲话讲数啦，唔知话4,000定几多啦咁。咁跟住佢就话讲价，加时买餸啊，我俾你分期付款好唔好咁样？咁基本系啦，咁然之后咧，嗰个新郎就忍唔住爆咗一句啦，就话都话讲好8,000噶咯，你而家加价咁样样，咁应该。 点解会讲我嘅？ 系啦，先件事咧就系可能佢哋即系接新娘嘅时候咧，咁其实就之前可能已经系即系倾好咗开门利是系8000蚊噶啦。咁我听过有啲系之前开门利是又讲好数，大家扮下嘢，即系叫做 bargain 下，咁就俾收钱就放人入嚟嘅。咁应该好似佢个 case 应该都系咁样样啦，即系话讲到明8000蚊咁样样。咁点知去到临埋门一脚咧，咁就伴郎姐姐就加价。咁然之後咧，就講咗好耐，就不斷講咗好多，即係嗰個姐姐就講咗好多羞辱個新郎同埋其他兄弟團嘅説話啦。咁然之後到最後咧，阿新郎咧好撚型棍咁樣咧，就掉低佢，哎你呢世都嫁唔出啊！然之後就奪門而出就走咗啦。咁條片就去到呢度啦。咁今日就同大家即係傾下呢一個，唔知大家有冇去接新郎、接新娘或者係做。或者是做伴娘做姊妹的时候呢有玩过这个兄弟团的经历呢咁样囉。咁其实我哋去到即係呢个岁数啦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啦咁都总会有啲身边朋友结婚啦咁样嘅。咁我自己做姊妹都我諗都做咗成三四次啦。你哋有冇呢个经验啊 我冇嘅 ,ok。 你系冇做过 冇做过。 真係 㗎冇系啊。 真啊。 系啊。 即系我你冇结婚经验定系冇做兄弟嘅经验啊？ 冇结婚经验，当然系冇噶啦。OK， 系啊， 咁普通冇做伴郎嘅经验嘅。OK， 点解咧？应该 可能知我忙啩， 知你唔忙。 可能我呢啲 独卵， 有阵时可能忙得滞，搵唔到我咧，或者冇乜兄弟嗰啲系咁噶啦。 唔系我有啲好 friend 兄弟，但系咧就佢会有个 sense 系会搵我做呢、這个，除非真系好 friend 好 friend 咁啊，而家。年几之前已经 系 planning 咁，佢就会同佢讲咯。 咁你有冇？咁你到最后你有冇做到啊？都系冇， 冇冇啊！系啊， 年几之前约你，你都唔做，唔扑街嘅，都唔系兄弟嚟嘅。我真系觉得咧，我自己真系觉得咧，做兄弟嗰班人咧，即系如果朋友结婚咧，即系搭膊头做兄弟嗰班人真系好值得尊敬，因为系真系好辛苦。我自己做个姊妹咧，咁佢其实讲紧系之前嗰晚已经要去到。即係個女仔屋企即係陪佢咁樣啦，咁而家其實好興有一啲咧，就直情係唔係喺屋企出嫁嘅，就喺酒店嘅，咁就喺酒店出嫁就租間套房咁樣，有可能有幾張床，咁就班姊妹就喺度瞓啦。咁有啲可能佢即係酒店房細啲，就淨係得新娘同伴娘咧，咁就啲姊妹咧講緊我之前就係、是差唔多三點幾鐘要起身，跟住去到嗰度，跟住之後即係幫佢執齊曬啲嘢，跟住自己化妝啊、剩啊嗰啲，因為嗰陣時。即系我嗰几个新娘都冇包到姊妹，佢净系包咗伴娘嘅 set 头化妆。咁我哋姊妹啲 set 头化妆就要自己搞掂嘅。咁咧系啊，咁、所以我其实我哋去到系讲紧三四点，我哋要起身执嘢出门口，跟住系讲紧系成日系冇停过嘅。佢系去到由譬如化完妆啦，到即系新娘OK 啦，帮佢换衫啦，咁然之后到伴郎团伴新兄弟团嚟接新娘啦，咁我哋又要即系同我哋玩一轮游戏啊咁样样，咁然之后咧。就要去，好啦，就可能就要去，唔知男家定去女家，即系去完男家定去女家，定去咗女家去男家啦，咁样啦。咁去即系拜别父母啊，又要即系斟茶啊，剩啊嗰啲。咁跟住晏昼咧，可能佢而家有啲系，譬如可能要去即系证婚啊。咁证完婚之后，夜晚又要摆，就基本上系直踩嘅，基本上系真系冇停过嘅。咁 即系踩足一日噶啦， 踩足一日噶。同埋兄弟仲惨，因为其实女仔即系通常啲兄弟都好 gentleman， 即系好有风度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如果你話結婚真係要擺酒嘅話咧，好多嘢要去拎，譬如結婚嘅時候出面嗰啲相係嗰一日先拎去㗎啦，即係嗰啲油畫啊嗰啲相要嗰次拎去啦。咁同埋咧，朝頭早佢哋係講緊我哋唔使化妝就話可能。可能三點鐘我哋要起身，可能佢哋係四點零鐘佢哋要集合，咁然之後咩搞一大輪咁樣樣，仲要攞埋車喎，仲要即係租定車，借埋車集合啦，咁然之後上嚟仲要俾人玩喎，咁玩完之後好啦，俾人咁仲要玩完之後諗住算啦，係咪？唔係㗎，佢仲要去影，即係去攞嗰日攝影師影咗嗰啲片咧，攞去俾人哋剪啦。如果唔係夜晚咧，就冇玩新娘嗰啲玩新郎嗰啲片去播㗎嘛。即係佢哋係要嗰啲叫做朝拍晚播咧。 係係。 咁佢哋要去攞啦。 婚禮公司嗰啲套餐啦、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佢仲有啲，譬如中间又要搬搬抬抬啦，咁可能又即系有啲衫啊、剩啊嗰啲又要去搬搬抬抬啊，搞一大轮啊咁，跟住去到夜晚咧，好啦，开席啦，又要即系接待啊、剩啊嗰啲啦，仲要帮兄弟顶酒啊、敬酒啊，咁然之后成件事完晒之后咧，其实姊妹就走得噶啦。 嗯， 我成件事完晒咧，姊妹就走得噶啦，即系送完客之后咧，就拜拜，唔该晒，咁就可以走噶啦。但系啲兄弟团系未走得噶，兄弟团系仲要咧，帮手咧 set up 啦，攞翻啲画走啦，然之后咧帮啲新郎新娘去还礼服，因为通常可能新郎新娘第二日就飞去动物园，冇理由要新老爷新奶奶做噶嘛。咁啲兄弟团就会搭膊头，即系等佢哋换晒啲衫出嚟，点齐晒所有嘢，借嘅衫啊，所有嘢点齐晒之后，第二日仲要一朝早拎去还咯。咁佢哋先至會走得咯，即係所以其實即係我自己做個姊妹，我知道做姊妹好辛苦，但係其實做兄弟係仲辛苦咯。 嗯， 所以你哋冇做過，你哋有福啊。咁 有福 有福啊！我自己講下我自己嗰陣時玩，我嗰陣時玩新郎做過啲咩？其實諗翻起唔係好過分嘅，即係比起我之後聽過嗰啲咧，其實真係唔係好過分。我嗰陣時係 都係家出嘅嗰、那個係嘛？ 啊？ 嗰、那個都係嫁出嘅， 嫁得出，嫁得出。我冇嫁 ，OK 噶。我都懂分寸嘅，我唔會玩到人哋拍反面走嘅。即係講真嗰句，你話如果去到好似嗰位小姐咁樣樣咧，玩到自己個朋友即係嫁唔出嘅話咧，其實都真係幾即係玩到好撚大嘅喎。 同埋你唔覺得好內疚嘅咩？ 唔係啊，你冇朋友做的問題係你呢個新娘，你係個新娘，我大日子。你玩到成，你玩到我老公老婆都唔撚娶，帶埋班兄弟走撚咗去，冇面嗰個係我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啊，梗係嗰啲，講兩句好似巴撚巴，冇撚娶咯，冇撚娶老婆咯，冇錢學咩人娶老婆？咁但係其實喺新娘嘅角度，屌你老尾，我老公又冇錢，我知啦，我第一日跟佢嘅時候，我都知佢有冇錢㗎啦。咁佢冇錢娶即係我冇錢，我都中意跟佢，我老公冇錢關你撚事咩？係咪先？即係佢係搞串曬成個 party， 係搞到個老公走咗去。咁其實我覺得應該 end up 個伴娘同埋個新娘應該都冇朋友做㗎啦。咁我嗰陣時係玩咩咧？玩通常都最 basic 就係一入門口飲罐可樂先啦。唔、嗯、係通常我哋收咗開門禮事先嘅、嗯，即係開門嘅時候頂住到門。咁通常即係佢哋喺度講價開門禮事先嘅。咁通常我哋都可能除兩收，我唔記得咗嗰陣時收幾多錢，好似3000蚊、3800定係幾多錢嘅啫。咁但我哋會做翻人情俾個新娘咯，所以其實係差，我諗係大差唔多係大概係 level 咁樣樣啦。咁咁開咗門就開始就嚟了啦。咁就一人兑一杯呢、這個華沙比可樂先啦。咁但係咧，你總係有啲人咧係好唔識做嘅。咁我哋嗰陣時都係叫做點講咧？我係真係諗住玩下嘅，就上次即係做姊妹嘅時候，咁話説就一人一杯可樂啦。咁可樂就未加料嘅，佢哋入曬嚟咧，我哋先至開始加。咁咧通常就係一支 wasabi 咁擠落杯可樂度，即係喺佢哋面前擠啦。咁佢通常佢哋咪會撲街啦，撲街啦咁樣嘅。咁但係你要知道咧 ，wasabi 其實咧，你擠咗落去，其實佢都仲係一條沉喺個底度。只要你好快速咁飲咗杯可樂，其實根本可樂係冇嘢噶嘛。 係， 係 我意思啊。咁通常我諗住好啦，我諗住嚇佢哋擠完，我都已經唔搞噶啦，我唔攞個碌棍嚟搞，我諗住俾佢哋飲嘅啫。咁咁佢哋都諗住都扮緊細，扮到好驚。咁大家其實即係你，因為你下晝啲片夜晚要播啊嘛。咁係即係，但係叫做大家過咗去咪算咯，係咪先？跟住總係有啲人好唔識做，喂咪住未搞暈啊咁。跟住就要最緊就攞支匙羹嚟搞到個杯嘢咧變成嗰杯可樂係有粉有浮啊！你明唔明？咁跟住係啊，然之後就要佢哋飲曬佢咯。咁跟住我見到，哎呀撲街啦！我心諗，哎呀撲街啦，撲街啦咁。跟住飲到咧，個個咧塊面咧飆曬眼水啊，剩啊咁樣咯。跟住試過玩有冇玩過食屎啊？ 咩屎先？ 喂，咩事啊？ 我好善良嘅，咁因为系 都系人嘅啫，系咪？ 我哋好善良嘅，咁我好善良啦。OK， 嗰阵时话要食屎，我啲 friend 话不如俾真嘢佢哋食，因为佢就话临即系摆酒之前早几日就唔知好似就嗌交就得罪咗新娘，就我哋就话俾屎佢食咁样样。咁跟住咧就可能我啲 friend 话俾个真俾个伴娘就话俾真屎佢食啦咁样样。咁咧后屘我就系去买啲尿片啦，咁然之后咧。然後我都好仁慈嘅，朱古力 加朱古力加花生酱加威化饼，溶嘅朱古力加花生酱加威化饼，系、啦。 有啲系黑朱古力嚟噶嘛？ 乜朱古力都好啦， 啲望落去似屎就得啦，系咪？ 啊，咁将佢用搞埋一嚿，都一劈都几肉酸嘅，其实佢都固体状嘅。咁跟住咧就摆就搽喺啲尿片上面咧，就要佢哋做掌上压食咯，即系叫班成班兄弟做掌上压食咯。咁其实都几好食嘅，我自己试过，个味系 OK 嘅 ，OK。只不过系件事，你话摆啲尿片度要佢哋去即系做掌上压啊咁。咁好似望上系好少。基本上我玩开嘅游戏咧，即系我如果你真系要我谂，我通常都系我玩开嘅游戏系即系唔会玩到大家都嬲。我觉得即系呢啲嘢要拿捏咯。我听过咧有个几得人惊嘅，又好似话据说系个新郎哥又系夺门而出唔捻娶嘅。 啊， 就系话咧已经系就系嗰班嫁唔出嘅姊妹团咧，咁就已经喺度即系讲好多说话，喺度单打啊、各样啊、剩啊咁样样噶啦。即系喺当初喺门口开门礼事嘅时候，咁然之后后来玩入到去玩咧，玩咩咧？就话叫其中一个姊妹咧就即场就除咗佢对丝袜出嚟，咁然系啦，咁然之后咧就摆只香蕉落去，然之后咧就揸烂只香蕉，叫佢哋食啲香蕉蓉咯。 核突啫， 系啊，系啊，即系佢哋系，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去一嚟好污糟啦，我自己觉得，二嚟就系、 嗰啲大学生型嗰啲谂法嚟嘅都系， 佢哋应该系谂住羞辱，应该系谂住羞辱呢一班兄弟团同埋呢个新，系咯？点解咧？但系其实为咩咧？为 想发泄一啖气啊嘛，会唔会？ 点解你唔娶我？点解我嫁唔出？我咁好都嫁唔出系嘛？ 似系啦，通常做得伴娘嘅都系有啲嫁唔出啩，我谂。 应该系咁讲啊，伴娘就一定要系未结婚嘅，系、啦，伴娘就一定要系未结婚嘅。咁好似伴郎都系要未结婚嘅，咁但系姊妹就可以系结咗婚嘅，好似系。我唔知道有啲人就嘅，可能结咗婚都唔做得姊妹，但系我知道有啲姊妹系，有啲人系揾姊妹系结咗婚都可以做姊妹，结咗婚都可以做兄弟。咁但系好似伴郎伴娘就唔可以结咗婚咯，类似系咁样样咯。伴娘就一定系唔可以结咗婚噶啦，我知道。咁我想问一下你哋嘅意见，即系如果你哋系唔好话你哋结婚啦吓 ，OK？ 咁我知道男人嘅义气啊，男人嘅浪漫咧，就即系啲女人咧就真系了解唔到嘅。咁虽然我半个男人就比较了解少少啦，咁但系都唔系完全了解。我想知道如果系你系嗰个伴郎或者你系兄弟团嘅其中一个，你会玩到咩地步你真係会发烂渣呢？定还是係你为咗兄弟结婚为咗表哥兄弟娶多个老婆，你哋真係想刀山落油，你哋都会去做呢样嘢呢？ 发烂渣我又唔会嘅，我都好少发烂渣嘅。 咁但係咁 冇机会嘅。 咁你会点 handle 啊？点 handle？ 咁我等佢夺门而出先囉，跟住再傾囉，咪点啊？ 即係你会一直忍到个新郎夺门而出係咪？ 係啊，唔通我唔系咁都会讲两句嘅，喂咁样吓、啊，差唔多啦，咁大家都系俾色路对方嘅，咁对方都唔醒水嘅，冇计嘅。 哦，即系你都唔会，你都会为咗个兄弟哑忍嘅，除非个新郎自己顶唔住系咪？ 佢自己顶唔住冇计啦，系。 但你啊，咁 OK 喎，咁你哋男人都几浪漫，即系我都听过咧啲男仔嘅。 咁样就一个 show 嚟嘅啫，系咪？咁你最终都系一个，咁你结婚呢样嘢都系俾人睇嘅啫嘛。 系啦。 咁你梗系要好好睇睇嘅啦。 系， 你话搞到个嬲晒乜乜鬼咧？ 兄弟结婚，你都冇乜嘢唔会玩到咁长咁尽噶啦。 有时唔系你想玩，系班姊妹唔放过你哋。唔系你想唔想息事宁人，系嗰班姊妹唔系，因为呢个世界总系有啲人咁捻唔识做啊。我反而我有问过咧，我啲男性朋友咧，咁佢哋都话咧，如果是自己结婚的话呢，他看住自己的兄弟被人租质，他们未必忍保的。咁但是反而是呢，我十个有可能有八个呢都话如果真是好过分好过分好过分的话呢，咁他们都会走。如果他们是新郎的话，他们会走的。是啊，宁愿之后过老婆之后先探过。他们跟我说，屌他老妹，我就不想夜晚摆酒签，他不能来。接不能到新娘，我不信他不能结个婚。即是他看死个女仔，我不信你不能结。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哋都会觉得宁愿系咁都唔想啲兄弟受委屈嘅，太过分嘅委屈啦。OK， 做得兄弟都受委屈噶啦。咁但系反而咧，我问十个男仔咧，十个都系话， 如果佢哋係兄弟，即係佢哋兄弟，佢哋係伴郎，佢係幫個朋友嚟娶老婆接新娘嘅話咧，佢哋嘅答案都係，除非嗰個兄弟忍唔住奪門而出，如果唔係佢哋都唔會發爛渣嘅喎。 咁個主角都唔係你啊嘛，咁你發爛渣冇意義噶。 唔係，咁就係點解嗰班女仔唔醒覺咧？大佬，你玩新郎、玩新郎、玩伴郎、玩兄弟團，個主角都唔係你，個主角係喺房入邊嗰個啊嘛！你喺度嘈乜撚嘢啫？我唔明咯，就係、是、我所以我唔明點解邊撚個諗出嚟咁撚節度啊？接新娘呢單嘢， 其實係咪應該要有個 briefing 大家？嗱，我哋有个嗱几点钟几点钟嚟做乜嘢啦？大家唔该啊，合作啲啊吓咁啊。 其实有噶， 系咯。 其实咧，我想问咧，你哋接新郎等新郎嗰阵时咧，会唔会考虑点样倾？点样做？点样做？点样做噶？但系话交晒俾一个人咁啊，算啦。 咁样嘅，咁其实喺决定咗结婚啦，佢哋摆酒咧，即系通知我哋系兄弟姊妹之后咧，咁其实我哋 at least 会约一两次啦，我哋都会约出嚟，即系成班兄弟见面，我哋唔系净系嗰日先见嘅，即系唔系结婚嗰日先见嘅，我哋其实之前会约出嚟见过一两次。咁首先我哋倾下嗰日，即系佢哋会有啲咩安排啦，即系除咗接新娘嗰一 part 之外，咁嗰一日会有啲咩安排啦？边个做 MC 啊？边个系坐喺即系边个系出边做招待啊？边个去？乜乜乜啊！即系我哋会倾呢啲嘢嘅，咁同埋其实我有一样嘢，其实头先都讲，其实我哋真系会倾开门利是嘅，系啊。但系开门利是就通常所谓嘅倾系咩咧？其实我哋都只不过系会话俾你听啊，你话俾我听，你话俾我哋听几多钱？即系其实就唔会系我哋倾嘅，就会系新娘同新郎倾嘅。我哋就会同新娘讲嗱，你话俾佢听几多钱？其实我哋就做姊妹就真系冇所谓嘅。即系讲真嗰句，真系嚟赚你嗰嚿钱咩？你话俾佢听，佢谂住佢俾几多？咁我哋嗌咧，一开门我哋一定系嗌10万九千七噶啦，或者系咩9888啊，即系类似系咁样嘅数。 即系好意头嗰啲数嘛。 系啦，咁一开门我哋一定系办领晒嘢，话109888.8，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咯。咁但系佢哋就会可能劈价啦，9.8算啦，咁即系叫做大家系即系有一来有往，咁然之后即系有个叫做有 bargaining 咁，然之后咩？好啦，讲如果譬如可能讲到3800嘅就3800，算啦，放过你啦。即系我哋通常咁样样就叫做交咗场戏，大家和稀泥咁过咗就算噶啦，就唔会话好似头先我哋讲话本身讲好8000，忽然间去到临时起价，就通常都唔会嘅。咁之后譬如可能可能之后我哋姊妹就会约出嚟，即系除咗嗰班兄弟唔喺度，咁我哋姊妹就出嚟我哋玩新郎，我哋会玩啲咩啦？咁同埋其实我哋都会谂咧，即系都会问清楚个新娘咧，喂，你老公咩料嘅先？会唔会或者佢啲兄弟咩料？你识唔识噶？会唔会系嗰啲好容易发脾气啊？好捻唔玩得啊？或者系讲两句就好捻燥底啊？嗰啲咁样样啦。咁 好捻燥底。 我哋會問㗎，或者係有冇啲咩係佢哋好驚啊咁樣咯。咁譬如可能你話某位兄弟好驚曱甴嘅，咁我哋唔會特登揾只曱甴嚟嚇佢噶嘛。咁我哋咁都即 係，但好有惑喎！你講完呢句之後。 我冇噶，我唔會。我哋試過咩咯？我哋試過話個兄弟唔食榴蓮嘅，我哋就有個新郎唔食榴蓮，我哋就真係買嚿榴蓮，你食咗佢啊咁樣咯。因为个新娘好中意食榴莲，个新郎唔食榴莲。 明白。 咁我哋就话，譬如佢系个新郎唔食羊肉嘅话，我哋就买咗嗰嚿，真系特登为佢而设买咗嚿劲酥嘅羊奶芝士，跟住要佢拍咗佢咯。即系类似系咁咯，但系我哋唔会话叫做即系超级流难人咯，同埋 咁你中介嗰啲又唔可以乱咁搞嘅。 系啦系啦，咁我哋唔会。我哋唔会玩出超过人哋嘅底线咯。咁佢哋通常佢哋嚟嘅时候咧，啱啱老人家问咧，佢啲新郎未，即系新郎团、新郎同兄弟团未嚟嘅时候咧，好翘口啊，唔知点解。咁咧，其实我哋会做紧啲咩？其实话俾你听系好捻忙噶。咁因为通常嚟啦，咁佢我哋朝头早咁我哋即系起晒身啊、成啊嗰啲之后咧，咁我哋就自己帮自己化妆啊、换衫啊、set 头啊。咁因为我哋要帮嗰、那个新娘咧去着翻佢套褂咧。咁其实佢嗰套系啊，咁嗰套款系真系帮佢着嘅，咁自己系着唔到嘅，咁跟住咧又要影好多相啦，譬如阿妈，因为通常啲嗰套款咧就可能伴娘帮佢着啦，帮佢披啦，条裤啊帮佢绑啦，咁但系咧佢哋通常如果有人嚟拍片嘅话咧，佢哋一定系拍咧个 阿媽幫個女咧去拉上嗰條裙褂嗰條拉鏈，即係拉翻上去嘅嗰套外套。 一定要拍嗰個鏡頭啦、 啊。係啦，嗰、那個鏡頭係一定要拍嘅。咁跟住 即係有幾個濕要拍噶嘛？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就要即係錫啖阿媽啊。咁跟住係嗰啲之前嗰晚做咗噶啦。咁係，但係就用即係錫啖阿媽啊，咁啊同啲姊妹影下相啊。咁但係其實講緊呢個已經係好。已經係去到好後期，即係啲兄弟差唔多到嘅。再之前係我哋 set 頭，你知唔知我哋啲女有啲可能譬如有啲女仔係唔識化妝嘅，又要幫佢化妝啦。咁跟住仲有除咗你知唔知個化妝師其實嗰一朝好忙嘅，佢可能六點零鐘拖個 gap 嚟到，咁幫新娘化妝，幫新娘 set 頭。咁佢哋嗰個一定係搞咗新娘先噶嘛。咁其實同埋佢個時間係最耐，因為佢個妝係最精緻，同埋佢個頭要 set 又要擺花插花插成噶嘛。咁跟住好啦，就到新奶新嗰、那個叫做咩？即係總之係嗰、那個叫做新外母係啦，新外母咧就要幫阿外母去 set 頭啦，會幫佢咩啦？咁如果阿老豆都喺度，即係如果阿外父都喺度，又要幫阿外父整埋。系啦，咁然之后仲有伴娘咧，系啊，咁所以其实你净系搞嗰段时间嘅，我哋都已经要搞好耐。咁同埋，譬如如果我哋去，我哋仲要执嘢咧，惊因为通常佢啲裙我哋唔会攞去嗰日即系摆酒嗰间酒楼噶嘛，咁我哋要 keep 噶嘛，咁我哋又要数下究竟嗰啲金色啊会去咗边啦，即系金色齐唔齐啦，咁然之后又要睇下呢、这、一个嗰啲衫啊齐唔齐啦，会唔会拎漏嘢啊，执齐嘢未啊 ，kitty cut 啦各样啊咁样，即系其实系好多嘢做嘅。咁如果你话玩兄弟，我哋要准备咯，譬如上次我啱啱讲话上次食屎咁嗰啲屎我哋要我哋系嗰一朝先准备，即系。確保新鮮熱辣咯，佢哋食嘅時候仲係暖嘅，係啊，都所以我哋都好貼心噶，我哋係啊，睇下有冇嘢咩，睇下有冇咩要即係要補咯，譬如可能啲屎唔夠叫啦，落去買多兩包餅上嚟， 係啊，最真嘅落去啦，係咪？ 俾啊，傾俾啊，擺啲即係類似係咁咯。哎呀，我忽然間諗起我好細個嘅時候睇過一條片係外國接新娘，好核突噶，佢係咧要我真係睇到嘔啊嗰條片，佢話咁可能譬如六個兄弟。即係加埋新郎可能七個咁樣啦，咁跟住咧，咁佢哋咧就要刷牙喎，咁佢哋成班兄弟咧就攞住個杯，攞住個杯就刷牙，刷，然之後咧就遞個杯俾咧，佢哋就攞曬啲水落個杯度啦，全一個接一個，即係將啲水倒曬落去咯，去到傳到去最後個新郎要飲曬佢咯，係超級核突咯，我聽過係 飲曬佢。 系啊，咁讲咗我哋下一集讲下嫁唔出嘅女人系咩心态啊，好嘛？ 顺便就讲埋睇下有冇时间，睇下讲埋男女之间系咪再可以做朋友咯？分手之后， 呢个可能要等埋啊，呢个可能要等埋阿 D 猫自己讲。好啦，咁就 今日就倾到呢度先啦，下集再倾。 希望大家即係呼籲下啦，各位各位未嫁嘅女士，如果真係去做姐妹嘅話咧，都即係記住當日個主角咧，其實係個新娘就唔係自己，咁就唔好將自己嫁唔出嘅怒氣就發泄喺一班無辜嘅小市民身上。咁我覺得係咯，咁喺度強烈譴責下嗰位小姐啦，即係19,600嗰位小姐，強烈譴責下佢先。咁希望大家睇住嚟玩啦，玩都係求個開心啫咁樣咯。 三娘教子咁啊，唉，总之嗰段片佢嗰个咁嘅 nature 就好似 哇，超级，我觉得超级有压迫感啊，有得闲就摆上去俾大家睇下啦。咁记住大家 like 下我哋个 Facebook 嘅 page 啊。咁就系咁多先啦，咁之后再讲，拜拜， 拜拜， 拜拜。